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正下方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，坐进身边像情侣没距离，轻摆中当肩碰着你，是最不可解释的完美，正是你，走出美丽传奇，你前面无尽，一生不忘记。海湾多少个梦蕴藏，藏着昨日情侣哀伤，一夜疯狂不可以是永恒，潮汐里恋火已埋葬，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，坐进身边像情侣没距离，摆中当肩碰着你，是最不可解释的完美，正是你，我没逃避，在这浅碎幻的一个终站，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，无尽一生不忘记，正是你，我没逃避，在这浅碎幻的一个终站，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，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。 老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，由福克作词作曲，陈明演唱，充满了浓浓的新疆音乐风情。

上忽然射出强光，上场切换很和蔼，我是无可的蛋黄，自由的流荡，米兰花瓣开启里飘香，伦敦机长掀起红海浪，靠在你肩膀更紧张，爱在飞翔没有围墙，像电影一样场景随意换，宝莱坞现场豪华又浪漫，快给我抱死飞毯，用脚底的幸福感，梦神人地自在身，地球骨头都变软，来不舍前方夜堂，圣诞般越加越亮，我想好有成就感，什么都得到宏观，不管不管想怎样就怎样， 慢慢。